肾等人体组织器官也开始停止繁重的工作，进行自我修复，此时也最容易双补气血，实现气血充盈。2018清情巨献，小周期礼包随气血双补丸20盒将赠送通脉能量枕一个，大周期礼包随气血双补丸30盒将得到通脉能量枕2个。特别提示，由于礼包数量极其有限，如有需要请马上拨打电话400-108-1661 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是那个徐主任吗？ 对，我徐桂英，你好。 妈呀，我感到很非常荣幸。我想着那个再定点那个丈夫院，我偶尔听了。农村的。 哦，农村。 我是农村的。 嗯嗯。 完了也挺困难的。 嗯嗯。 完了我接纳的话呀，我这样想啊，再定点。 嗯， 关键吧，就这个，我老头吃的效果挺好。 老头，老伴儿什么病啊？ 他是患脑血栓后遗症。 多大年纪啊？ 今年才62。 才62，就得这病几年了？ 得6年了。 6年，哎呦，这才50来岁就得这病了。 完了，我都想不给他这治的。 干嘛不给他治啊？ 完，我偶尔听着话，让你给讲课。完，我听着话挺干啥的，说是不抛，不放弃，不抛弃。 是啊。 完，我就认的啊。完，我就有心思话给他治。完，我就买一个呀。 少了，我跟您说。 啊。 对你老伴儿这药管用。 这个效果吧，我跟你俩汇报一下。现在吧，他吃完这个药。 啊。 他已经啊，就是话能翻身了。他原先他不会翻身 啊， 他走道走不挺好 啊， 他还不会说话 啊。 完了话吧，就咋吃上这个呀 啊， 他呀走道快轻下来 啊。 哎，他走道啊，他就啊比以前强了 啊，比以前好了。 完了话吧，就是那个他呢，那个大便好了。要不的他得呀7-8天才变一回呢， 那要命，他还得犯病啊，要这样。 啊，可啥了？完了话呀，再就是一个呀，他这个那个丁哥话吧，能要坐就是翻身干啥，他能啊歇里了。他能歇里了。我这次的话，我那个我就想着呀，定一个那个枕头。我就想着 那个要用了的话，你老伴儿这个病的恢复更加好。 那呀，哎呀妈，那可挺好， 更加好， 那可感谢， 而且很快，而且很快，特别明显。这个枕头呢，它是把人的气脉、血脉、经脉打通了。你老伴儿这么一用以后啊。他现在脑血栓是血脉不通啊，对不对？他能扩张血管啊，促进这个血液循环，促进人的新陈代谢，帮助咱们细胞组织恢复能力啊。他枕着的情况下，通过头顶的百会穴入血脉啊，然后你老伴儿再把这个气脉、血脉、经脉，我们说灌气血嘛，药物从气脉、血脉、经脉进入人体，修复人体的相应的一些细胞组织器官，那他这个康复起来就更快了。 完了话，我就想的话，再给他定一个那个。 他用的好，当然要定了，家务事儿啊啥的就搭把手了，对不对啊？ 啊。 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我等你的电话呢啊。 谢谢 谢谢你啊。 哎， 谢谢， 好，不谢不谢，好，再见。哎， 哎，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哥您好。 哎，你好，请讲。哎， 你好。 哎， 那个桶拿到了。 哦，您是哪儿的朋友啊？嗯， 我是齐齐哈尔的。 啊、哦，是齐齐哈尔的朋友，你也拿到了。 我得到一个大宝贝啊。 得到个大宝贝啊？为什么这么说 啊？ 这个东西我拿到以后吧，我一真的太喜欢它了，它外形美观 啊， 而且操作简单 啊， 使用还方便 啊， 特别效果明显，能舒舒服服的。 啊， 我虽然呢， 嗯， 使用时间不长， 嗯， 但是出现了一些效果了，已经。 啊、 哦，我给您举几个例子。 啊，您说说。 这个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呢， 嗯， 哎，睡眠质量提高了。 睡眠质量提高。 这个呢， 嗯， 一个表现就是入睡快。 啊、哦。 而且噩梦很少。 哦。 早上起来呢，这个头脑啊亮亮堂堂的。 啊、 哎。哎，有精神。 有。 不像过去吧。 嗯。 一宿是乱做梦啊，整个这个脑袋早上起来也昏昏向向的、 啊、 这个状况改变了。 哦，这个状况改变，嗯。 哎，这个很高兴啊。 嗯。 第二条呢，第二点就是呢，起夜的次数 嗯 明显减少。 嗯。 由原来的每天的晚上啊四次 嗯 减少到一次。 哦。 就连续几天都是一次。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77。第三点呢 啊。 这个排便顺畅了 啊，排便 这个每天、 嗯、 哎，每天一次， 嗯， 这个解决了原来这个排便难的这个大难题啊、 嗯、 这个过去还得服药又是等这等那个，这个、 嗯、 这个挺好的， 嗯嗯， 这是很明显的效果。还有呢、 嗯、 一些个别的也在变化，但是这个呢、 嗯、 我想再做一个细心的考察之后， 嗯， 有了确切的结果呢，我再向主任报告， 啊、 你看可以吗？ 当然好了。 谢谢主任了， 不用 谢。 谢 谢您领导的专家组 啊，不用谢。 这个你为百姓的健康嘛，为了百姓， 嗯， 早日解除这个疾苦啊， 嗯， 给我们送来这么好的产品， 嗯， 我在这里吧， 啊， 深深的给您鞠一躬。 哎，可不能这样。 谢谢。 哎，可不能这样。 谢谢主任。 这个确实，大伙儿全都是说。特别好， 特别好，真是特别好，说都实话 啊。 嗯， 所以我们说气脉血脉经脉三脉通，百病无。你没有百病，你当然能够健康长寿，你不通，你当然就是得病。所以它的通这个三脉的效果好。好嘞，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好，再见主任。 哎，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是徐国英吗？ 是是，你好。 哎呀。你是我的爱人呐、 啊， 那个、 啊 那个我吃你那个、嗯、就是那个那什么那个药吧哈、 啊， 我一直吃的呢、 啊， 我没有文化。 你讲的 可俺家老头啊，天天听啊。 哦、老伴儿旁边说呢。 老伴儿说呢 啊， 天天听，俺俩就。 别叫徐桂英。 他姐也叫徐桂英。 他姐也叫。 大姐，我刚我好感谢你了，俺家老头就听你这个吧，不就定了吗？ 啊， 定了一直吃呢。 啊，吃的咋样？ 啊，我吃的吧，就是不有糖尿病，不就是那个爱冒汗，舌头吧哈。 啊。 哎呀，都那个都起刺儿了。 啊啊。 就是嘴老干了。 啊。 就是嘴一点也不干， 啊、 就他吃这药啊，嘴不干。 嗯。 那嘴也不干，心脏也不像那么干了。哎呀，我完我说我得感谢徐桂英大姐，她是我救命恩人。哎呀，